十二，物证不二，一心观礼，显物一体，身土不二，清明无二持咒，教主即是本尊，大日遮那，同归光寿，华藏密严，不离极乐，树穷三滞，横遍十虚，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呢一段系物证不二，一心观礼，显物一体，显教同物教系一体。目前大家好似有啲分别，好似显教就系和尚，物教就系喇嘛，所以称为喇嘛教。因为确实有好啲啊风俗啊习惯啊表现啊，喇嘛同僧人系唔一样，服装亦都唔一样，用嘅法器亦都唔一样，念经亦都唔一样。佢哋用西藏话、蒙古话念经，我哋都系汉语，服装亦系，但系佢保留嘅仲系印度嘅原风。冬天呢个手臂仲系袒露嘅，亦就系偏袒右肩。金刚经里头问嘅时候系偏袒右肩，呢、这个有一边系袒露嘅。印度热啊，呢啲中国嘅和尚大袍子一穿啊，袈裟仲系露出呢个袍嘅。但是大棉袍子里头的这个不袒露了。这个袍是中国古代族人的袍，不是僧袍，不是僧人的服装。袈裟才是僧人的服装。那个袈裟还是露出来的，还是露在外头。但是袈裟里头加了一件袍子，或者有些不同。但是实际讲起上来，而家亦都有啲人呢好似系要保持显出呢个唔同嚟。亦有啲人呢就互相轻视。呢、这个显物之间嘅轻视目前超过咗禅证。显教讲物中都系邪魔。物中又话你哋呢个显教系小乘，互相睇唔起。其实都是错误。我经常讲的显物就是这个拳头，这个都显现在外头的手背，这个就是显。物是什么呢？物不是总是显在外头。我这个手心你看不见了，那这个手背你们还是看得见了，这个就是显了。而这个手心你现在有缘你看见了，这个是物，但是那个是两件事吗？它一看这个手背就是手心的背，手心就是手背的心，所以物就是显的物，显就是物的显，是一看都是法嘛，法法嘛，怎样能够变成两个的呢？变成两个，那个咪就变成两回事咯。可以有一啲特性，咁呢个都可以咁啊。显教里头仲有各种唔同嘅特色。日本将一个净土宗分咗十几宗，佢各有特色。佢哋合掌亦都唔一样嘅，念佛亦都唔一样，念佛珠亦都唔一样。最特别的念佛珠是几多人共修，几多人合用一个念佛珠，大家围住坐一圈，这个大念佛珠呢每个珠子咁大个的，每个人管一个，每个人面前有一个珠子，好像流水作业，每有珠子来推一个， 南无阿弥陀佛。又嚟咗粒珠子啦，人哋推过嚟嘅，到你嗰度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再推一个。每人就係咁样推，咁样念。所以佢呢个系特色啦。呢、这个特色并唔能够讲呢、这个系两个，系嘛？所以显同物系一体，显同物啊。再有呢个地方，仲有一个呢个大家搞得好乱。真正，我问过共教活佛，佢话物中所指嘅显教，唔系指嘅整个我哋大陆嘅全部佛教。所谓显教系中论以下嘅佛教经典，称为显教。而且喺西藏，学物嘅人先要学十二年嘅显教作为基础，脱产学习十二年，好似三论啊。呢、这个之后就学到中观见，就系、是、诚实论、虚设论、中论等等嘅呢啲。呢、这个教典好多嘅，有啲书系好好嘅，呢、这个称为显教。再往上，嗰、那个就到咗我哋嘅波耶、法花、涅槃乜嘢咁。呢、这个唔系喺物中所谓嘅显教范围之内，系显物共同嘅。呢、这个物中讲显教低系小乘，系指住嗰个三论以下嘅，嗰、那个同我哋嘅讲法系一样。佛教分十宗：诚实宗、虚舍宗，呢、这个都系小乘教，嗰、那个就系低噶嘛。三论就系大小乘交界嘅地方，佢系小乘嘅最高，而宗唔够大乘。所以呢个以下称为显教，而且称为显教低，唔系批评整个大陆原有嘅佛教，但系学物嘅人冇把呢个问题搞清楚，加上佢自己嘅意思，就话你哋原来汉地所有嘅呢啲都系低，因此只有西藏在学嘅东西先系高嘅，呢、这个系错误嘅，唔系呢个意思，呢、这个系一种谬解，呢、这个需要慢慢咁嚟澄清。而家就系讲啊，有好多冇办法澄清，澄清唔完啊，有好多问题比呢个仲更加严重，仲喺嗰度坐，好似呢啲问题，亦就讲啊，暂时。等一等啦，而且物界里头牵字显物是一个根本界，你睇唔起显，为乜嘢佢要学十二年嘅显呢？必须要有呢个基础啊！所以真正学物是一个好艰辛嘅修持，先要学十二年嘅显教，然后修四加行。十万个大头要浑身倒下去，这个头扣十万个，还不单是要扣头啊，要物中观想，要念这样扣，要供十万个万达，要念十万篇百字明，金刚百字明一百个字，四样四加行。四加行你就系乜嘢都唔做，脱产快嘅亦要三年，呢、这个就十五年啦。然后传一个普通嘅法去修，又修几年，然后同你开顶，咁样一共又三四年，再开始同你传戒、传大法，而唔系每个人都可以传嘅。仲要睇根器，得咗大法嘅人往往就闭关啦。一个关十二年，呢、这个闭关系真正唔出嚟嘅。所以物中修持成就快啊，佢修持得认真紧， 至于佛教的高亦是有根据的。日本到中国留学，他们从中国回去之后，他们判列这个教的等级，列十住心，将人的这种情况分为十个等类，叫十住心。最初就是二生抵触阳心，就好似动物咁样，呢种讲得好愚昧无知，讲嘅系唔信佛嘅人，一点点上嚟，就好似小孩子咁样咧，一点点咁上嚟，讲到上头就系咁样啦。第八佢列嘅系禅宗，第九系花严，第十系密宗，密宗称为秘密庄严心。这个三身四慢当时在唐朝相当于中国唐朝。花严就到天皇那里去，不服啊，讲话他们为什么讲话比我们花严还要高啊，从来都是花严是最高，怎样他们会比我们高？天皇就将他们都召到御前，就问他，你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你回答啊。他说，我学了物，学了这个法，总之我就是从自身就放光。讲的时候他就放光了。而且放光就将整个日本的皇宫全部照亮了。当时就是所有参加辩论的告状的人都叩头了。皇后亦都顶礼献袈裟，咁样佢呢个判教就成立啦，冇人敢否定。所以我哋呢个物之高啊，佢系诸佛嘅境界，诸佛嘅自受用境界，佢确实系毗卢遮那所讲，喺天宫所讲，花严亦系毗卢遮那喺天宫所讲，一般。是讲显现，其实释迦牟尼亦就是毗卢遮那的应化，他一般都在地球上讲的。这样到了密教，他这个秘密庄严啊，这个就是佛教里头最深入秘密庄严心所流露。那个净土宗呢，是密教显说，所以我们都是平等的。所以你讲话我收乜嘢都可以，你赞叹密宗嘅时候亦系赞叹我嘅念佛，赞叹我嘅禅宗，你赞叹禅宗嘅时候亦系赞叹我嘅密宗，赞叹我嘅净土，你赞叹净土嘅时候亦系赞叹我嘅密宗，赞叹我嘅禅宗，呢、这个里头我确确实实平等啦。但是在平等之中，密宗确确是十住心，这个讲法是成立的。净土是密教的显说，禅宗就是密宗最高的心地法门，最上的且却叫做立断，且却翻立断。这样立断之外还有一个顿超，跟禅宗还是略有不同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教的情况。显密是一体的。所以我们讲到了密宗的殊胜，这个密宗的十住心最高。他说密宗不单止跟净土宗是一体的，跟显教整个也是一体。那跟净土就更加是一体了。身土不二。我们这个身和这个土不是两个，都是从心所流现，心流现出了身，心流现了土。所以你看看，法身居常寂光土，布身居实布庄严土，破了见思惑就方便有余土。我们还是凡夫，我哋就系喺凡圣同居土，呢个土同我哋呢个身唔系两个， 都是由于你而家断惑的水平。而是乜嘢身，而是乜嘢土，呢、这个直接是一回事。清明无以持咒，你清明念呢个名号南无阿弥陀佛，而确实我喺呢个清明里头得到咗密宗嘅好特殊嘅感应嘛。密宗系有最高嘅佛，就系、是、比毗卢遮那仲要高，红密称为阿达尔麻如来。这个阿达尔麻佛如来的心印在持名的时候就显现了。当时我还是觉得我这个念佛为什么出了阿达尔麻佛的心印呢？后来才知道同时就是阿弥陀的心印。我自己当时并不知道这回事。所以这个就是你在念佛的时候，这个心印是密宗的事情，净土宗从来没有讲心印，密宗有心印，观音菩萨、阿弥陀佛的心印是什么字，所以有些佛像就写了这个字。有些佛堂，比如说夏老师的佛堂，大的这个梵文字供在那里，印这个心，无意持咒。而且这个南无阿弥陀佛用印度话来念就南无阿弥达巴呀，这一句佛号就出现在往生咒大悲咒里头。但是我们注音注错了，比如说南无有时就变成南无了，阿字就变成阿字了。而家写嘅文字系多婆夜，夜晚嘅夜。而家南方好多地方夜就读阿阿女。所以你如果啊将呢个音啊念准咗，就仲系同嗰个印度文一样嘅。南无阿弥达巴呀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印度音的读法，因此我们要念念南无阿弥陀佛的阿字很重要。所以现在大家初修要念就念南无阿弥陀佛。有些人老年了，老太婆了，就念了几十年了，你不要叫他改，但是要教他，不要讲我念亦要教其他人改，将其他人念啊嘅倒过嚟念就改错咗啦。清明无义持咒，教主即是本尊。刚才已经讲过啦，我哋呢个教主阿弥陀佛，你念佛教主就系本尊，你又持咒，你又系本尊，咁唔系就系物咩？大日遮那同归光寿，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，花严系毗卢遮那佛，物中系大日如来，呢、这个都系归于无量光、无量寿，都系阿弥陀。呢、这个有根据吗？呢、这个有啊。我哋攞密宗东密嘅兴教大师佢嘅著作里头，佢就讲啦：大日如来或名无量寿佛，大日如来或名无量光佛。呢、这个无量光、无量寿就系大日如来，所以夏老师佢呢啲话都系有根有据啊。咁呢、这个毗卢遮那呢，兴教大师又讲啦，毗卢弥陀、毗卢遮那同阿弥陀佛系同体而名，同一个本体，唔同嘅名字，所以记 乐华藏。 阿弥陀佛的世界是极乐世界，毗卢遮那的世界是华藏世界。这两个世界是怎样样呢？是名义一处，那个佛号是同体二名，这个国土是名义一处，名字上不同了，是在一处。所以这个就是说啊，华藏就没有离开极乐，是一处啊。底下还要讲密严，密严是怎样一回事啊？密严有密严经，密严经亦是密宗的经典。佛以超过彼而依密严住极乐庄严国，世尊无量寿。他讲密严国土就是极乐国土，他那里的佛就叫无量寿。他又讲啊，密严净土是超诸佛国，超过一切佛国。他是怎样呢？怎样超过呢？他是无为性，是由于无为为性而成的。他是不同于微尘，好多世界是世界散为微尘，微尘最为世界。这个不是金刚经讲的吗？有好多世界都是微尘聚合而成。现在微尘不要讲是土啊，就是讲这些电子乜嘢乜嘢都是微尘聚会的。所以这个世界将来要坏的，将来要大崩溃大爆炸，全世界整个银河是乜嘢都会完咗啦。这个大是大到不得了。但是这个密严国不同于此，它是无为性，它不是微尘所成。所以这个就密严亦都不离极乐嘛。他说啊，这个而依密严住，密严住就是极乐庄严国，而这个佛就是无量寿。所以这个密严世界不同于诸国，这种清净庄严亦就是赞叹的极乐世界。所以这两句话就有根据了。大日是大日如来，遮那是毗卢遮那，是花严的佛。大日是东密，有些将毗卢遮那称为大日如来。所以日本他很尊奉啊，他日啊，日本啊，这个亦是大日，叫大日如来。大日遮那同归光寿，都是无量光无量寿。华藏世界、密严世界没有离开极乐世界，那个教主就亦都没有离开极乐的教主，国土亦都没有离开极乐的国土。所以这样的极乐世界殊穷三滞，过去未来现在这三滞竖着来讲的话，这个是穷尽啊，找不到头啊，横遍十虚，横住就是空间，是遍满十方虚空，东南西北四方，加上四个角八方，加上上下就是十方。这个遍于十方，阿弥陀佛，礼拜阿弥陀佛。刚才我们讲这句佛号要将阿字念准，东密兴教大师讲，他赞叹这个念佛法门，讲从一个阿字生出一切陀罗尼， 一切就从一个阿字出生。当时我在念佛的时候，心中就出现这个阿字。那次念佛亲好好啊。那时刚刚解放，佛教打了一个基础，显教亦再打一个基础。这个解放以后，前途是怎样完全不知道。所以那次心是很诚恳，亦都好孤单。这个阿字，阿字出生一切陀罗尼，从一切陀罗尼出生一切诸佛，一切诸佛都从咒出生。而家仲有就系讲呢个物，呢、这个显教净土中冇绝对嘅唔念一啲咒嘅。你睇下《阿弥陀经》嘅经本上边，后头都有往生咒啊，好难得有一本《阿弥陀经》后头唔带往生咒嘅。其他嘅人念大悲咒、念准提咒，和尚成日上殿就大悲十小咒。中国和尚呢个事啊，你讲佢系密宗定系显教？嗰、那个咪就系唐密，就系汉化啦。亦就系讲啊，嗰、那个字音走咗嘅密就系咁样。但系而家呢个密宗，我哋为乜嘢唔提倡呢？确实危险万分。好多人都喺呢度冒充呢啲魔，就同呢啲假药一样。中国嘅茅台有啲买得唔好啊，唔知嗰个系乜嘢坏东西。佢就买咗呢个瓶子，茅台一个酒瓶子就可以买一瓶酒啦，空瓶子都可以买。有啲人佢专嚟收啊，佢就系做假货。攞呢个瓶换装啲乜嘢，换上啲乜嘢假东西。所以好多自称为密宗嘅人就系好。所以只有净土就系密教嘅显说最安全。佢唔要叫你去医治一个人。呢、这个人佢万恶伪善。嗰、那个更加可怕，佢可以做种种嘅形象嚟欺骗人，所以唔能够随便去拜师傅。你唔好理佢有名冇名或者乜嘢乜嘢，佢有名，有时候嗰个名嚟得好唔正派。其他人唔好讲啦，呢度有咁大嘅名声，有咁多人嘅信仰，睇嚟唔会错。睇嚟我讲系好危险啊，确实系如此啊。好多好有名嘅人，呢、这个系李炳南讲嘅，系大魔王啊。呢、这个唔系我讲嘅，李炳南嘅话冇错。佢一个老学佛嘅人，与世无争，与人无伍，佢何必得罪人呢？佢就系需要讲啊。佢亦知道妄语界，而且呢种话讲错咗责任好大啊！你仗人为命啊！人家系善知识，你话系魔，呢、这个总系自己起码要有八分把握，要有九分把握先至敢咁样讲嘅。如果唔系，自己亦要含蓄一啲。所以嗰个尘啊，嗰、那个系。肯定又肯定啦，死咗之后嘅情形好唔好？大家仲同佢逃粉啊，话佢啊宣扬点样点样啊咁样，所以有啲人啊，佢呢个愚痴起上嚟，好聪明嘅人可以做好蠢嘅事，佢感情用事啊，所以我哋而家唔注重感情，我讲我哋唔好。咁样建立一啲感情嘅关系，我哋总系理智啊，就系、是、要正确，都系为咗佛法，建立喺咁样一个崇高嘅基础上。呢、这个物 一方面我哋要赞叹，一方面我哋要敲警钟。目前有两个和尚到咗美国，亦系让人家发现一啲好唔妥当嘅行为。今日我哋就唔好讲系边个边个啦，种种嘅。所以呢一种就系好难啦。物中系殊胜，但系好难学啊。抗战期间，我系走到南方去，同我同船嘅就系叶曼，佢仲系新娘子。嗰个时候日本投降，咁我从重庆翻嚟之后咧，弘扬就系以物中为主。解放咗之后就分配到山西，山西后嚟调整到天津，系北洋大学，而家嘅天津大学。后来回到邮电学院，从天津回来，这个就是禅宗。文化大革命做了牛鬼蛇神，入了干校，到了河南，这一段是一生最苦最艰苦的一段，不能够想象。我就讲啊，我分成八份，每个人分我的八分之一，八个人恐怕都要死，但是所幸仲冇死，翻嚟啦。翻嚟之后再弘就净土啦，以净土为主啦。所以亦就系确确实实将呢几个方面，我自己呢三个仲系平等嘅。呢、这个亦就系从实际嘅情况嚟睇，种种嘅因缘嚟睇，只有这个净土系底下亦称赞嘛最稳当。所以华藏密严亦都不利极乐。殊穷三济横遍十虚阿弥陀佛。所以这一段拜这个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本尊，极乐就是华藏密严，教主就是大日毗卢遮那，显密一体。所以这一段是显密不二。这个阿字，一个阿字就出生一切陀罗尼，从一切陀罗尼出生一切诸佛。那阿弥陀佛之中就有这个阿字，而现在就正是将这个阿字念得不正确，这个就差了一点，所以我们就按正确地念，要跟大家讲好好念这个阿字。